夜汪狗人品也不孬啊，这俩人成了亲是哑巴高下叫我好啊，但愿他们小日子是吃着干着上上桌那姐姐恋爱不不高啊。 醉拳， 妈妈，我说马志爹，那孩子找你惹你了，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？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把

说的这个王夫人呢，我见过。哎呀，那可是高门大户啊！放着这么好的一门的亲戚，你们不去看，还缺的脚面紧绷着，大碗面不吃端着，还等着人家那上赶着跟你们走动啊！我说你们脑子进水呀，咋的？赶紧去走动走动。要是哪个王夫人能发发善心，八根汗毛比咱们腰还粗。 妈，你老说的虽然在理儿，只是人家大户人家门槛高，怕咱们那高攀不上。 那依我看，这事在人为。 哎呦，岳母哎！既然您认识那位王夫人，干脆呀，明儿个您就亲自走一趟，先去找一个叫周瑞的。哎，对，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，我们两家关系极好，让他领您进府，这不得了吗？ 第六，你说的这个周瑞和他老婆呀，我认识。不过你说我这么大岁数，还是你 亲妈。两瓶厚吃不够，两瓶薄你却吃不着啊。 那你说我 妈， 这事就你去。要不我走不走？要不这事就你去。 为了我那外孙子，喝出我这张老脸走一趟。板儿，板儿嘞， 哎， 快点 儿，姥姥， 赶明儿个跟姥姥去串亲戚。 串亲戚 啊？ 那有大早是吗？ 大早有，富人家了啥都有。快去把驴垛子卸了去，上头还好多东西呢。 我 跟 着去。 爹， 哎， 我也去。 啊，走走走走走。 哎，你爷俩等会儿我 来。哎，你走走走。 刘姥姥 啊， 这场戏演完了， 完了。 那下场唱啥呀？ 下场唱姥姥我一进荣国府。 这可真是真狼跑岔道，狗跑弯，虎跑山林，马跑滩。为了闺女， 你别说了，人家布景都画好了。 我还有一句台词没说完呢，那有枣没枣打三干。 刘姥姥快走啊， 来了。刘姥姥进城穿亲戚，脚步摇晃心发急，穿亲戚的两手空空，还要

查查脾气啊，点火的着。哎，我不跟你闹着玩呢吗？我倒是有那个胆儿，我也不敢歪着身子睡觉，歇了心呢。我倒跟你这头嘞，这辈子我是狗皮膏药贴上你了。 我听着心里边啊热乎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玩小了！ 我的小娃儿啊，你咋不小心点啊？站起来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走两步，啊，走两步，走。 哎呀，还是不中啊！ 你咋把脚扭来了？我瞅瞅。哎呀， 去，你瞅瞅有啥用啊？我走不动了，你快回家，把咱家的大焦驴菊花青给我牵来，我骑驴回家。 费那事干啥呀？别骑驴了，你骑狗吧。 净瞎说，哪有这么大的狗让我骑呀？ 我这条狗就能驮得动你。 这么说你背我回家， 背着你我狗颠的跑80-90里地没问题。 嘿，张飞不白沫的还这头上来了啊。 上来啊，来， 还是别进来。那大白天的让外人看见那多笑话呀。 我这活菩萨呀，你还装啥呀？这年头疼媳妇儿没人笑话，你们大伙说对不对呀？ 对。 来，媳妇儿，来上狗， 准备了什么好